验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八点到九点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漫游嗨翻天》。 没错，不知道大家对昨天的这个职业攻略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创新的模式，秋月啊，今天我跟秋月 什么新花样？ 对，今天又要什么创新呢？我俩就给大家再续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魔兽世界麦迪文的苏醒这么一个故事，有点像这种啊这个背景的介绍啊。不知道昨天那篇攻略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要觉得好，或者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好呢，就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中给我们留言，或者在那里边找到我的个人微博跟我私信啊，我都会制作出你们想要的节目。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续讲这个哇，也就是魔兽世界的这个背景故事啊。今天的秋月，其实秋月是一个很好讲故事的人选，之前几期节目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可能觉得秋月只是一个特别擅长聊天的人，其实不是啊，秋月是一个非常有内涵， 我比较喜欢听故事， 非常文艺的女青年。那怎么着，秋月你开个头这个故事。 行，哎，那会不会听众一打开像是长珠联播呢？ 哎，绝对不会，因为咱们这个懂的都会知道啊。你念上这个标题 有什么感情色彩要求吗？ 没有，你就根据你的感情色彩走吧。 好，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故事，麦迪文的苏醒。麦迪文十四岁生日前夕，他体内爆发而出守护者之力，杀死了父亲奈纳斯艾兰，麦迪文也因此陷入了数年的昏迷。艾泽拉斯在这段时间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间，艾泽拉斯住民终于迎来了繁荣兴旺，卡里姆多的暗夜精灵德鲁伊继续探索着翡翠梦境，一些暗夜精灵留意着宇宙中的动向，时刻警惕着燃烧军团的下一次入侵，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马上就会有敌人来攻打艾泽拉斯，更想不到促成入侵的关键人物竟然是守护者麦迪文。麦迪文沉睡了将近十年，少年时期的至交伙伴莱恩即将成为国王，洛萨既是备受敬重的军事统帅，他们为麦迪文的苏醒而高兴，但眼下南边的麻烦正在等着他们去解决，不断南下的暴风城农夫和居民把荆棘谷大部分土地化为自己的家园，领土受损的古喇巴石巨魔时常会来这些外来者发生冲突，国王戴拉瑟恩只是派军队去阻截巨魔的突袭，但却不愿与巨魔全面开战。 莱恩王子不认同父亲的做法，于是国王和王子间的矛盾日渐加剧。自从麦迪文苏醒之后，他就不断地为父亲的死而感到内疚。除此之外，他还饱受梦境的折磨，有时会梦到一个女人催促他前往一个叫卡拉赞的地方，有时则会梦到黑暗之力席卷自己的心神。面对深陷麻烦的好友，麦迪文决定暂时放下这些困扰自己的烦心事，帮助莱恩和洛萨解决古喇巴石巨魔的麻烦。 好，不知道刚才秋月给大家讲的这段有没有很多的代入感啊？接下来我们就不多介绍，再继续来讲解。之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小的篇章秘密行动。那拜拉斯恩国王的呢狙击战术呢终究没能化解巨魔的入侵，一支巨魔突袭队正在王国的产量区西部荒野大开杀戒，并且烧毁了三座城镇。尽管啊，咱们暴风城的士兵最终消灭了这个入侵者，但是巨魔的恶行呢还是令全国上下皆感到非常的恐惧。就在这个国王啊和领主贵族商讨对策的时候，国王呢依旧保持自己避免事态扩大的初衷，莱恩王子公然反对父亲的决定，他认为不能让暴风公民枉死啊，这个必须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但是王子的想法呢换来的不是父亲的支持，而是当众呵斥。那莱恩的愤怒呢不仅仅是源于父亲的当众呵斥，更是厌恶父亲的这个懦弱。暴风城的将士们恨不得马上就去找敌人报仇，但迫于亡命如山，洛萨呀认为如果自己和莱恩私自出征，肯定不至于死罪论处，如果能一举铲除巨魔的话呢，没准还能得到原谅。哎呀，这个莱恩就找到了这个麦迪文，用巨魔的威胁向他施压。莱恩就跟麦迪文说，那既然你身为守护者，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不清楚自己力量边界的麦迪文起初表现得非常抗拒，但最终呢还是答应了好友的要求。麦迪文不光是为了让朋友开心，他还希望啊通过这个真正的战斗来了解一下守护者魔法究竟有多么强大。于是这三位好友在偷偷地离开了暴风城后，顺利地来到了荆棘谷，并将目标定在了古拉巴什督军约克农身上。这三个年轻人啊计划让巨魔群龙无首之后就尽快离开，但是这场战斗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来进行。刚一开始就有大批巨魔进入战斗，队伍中的法师呢被迫与巨魔首领展开单挑，洛萨和莱恩拉住了这个大量的巨魔士兵，给麦迪文创造了一个优秀的施法环境。这场看似似乎持续很久的战斗很快就分出了胜负，麦迪文使出全力杀死了在场的所有巨魔，莱恩与洛萨也被好友的力量吓坏了，而麦迪文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爆发出那样的力量，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学过那种法术。尽管在场的巨魔全部被麦迪文杀死了，但巨魔们仍然能猜到谁是凶手。古拉巴什全族在督军约克农之子赞恩农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就向暴风城进发了。面对巨魔的凶残复仇，没能逃跑的人类惨遭屠杀，他们的牙齿、尸骨和耳朵呢，成为了巨魔手中的战利品。此时的暴风王国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莱恩向父亲坦白了自己与朋友们在荆棘谷的冒险，但拜拉莱恩却没有惩罚他们，因为大家马上就要死在巨魔手上了。那些古拉巴什巨魔的变异狂战士爬上了暴风城的城墙，肆意地撕扯着人类守军。被称为这个磐石的老国王带领私人护卫发起绝地反击，眼看他们就要杀死赞恩农的时候，拜拉恩瑟国王战死了沙场。父亲的死深深地刺痛了莱恩，但现在不是为自己的鲁莽而自责的时候，他必须要像父亲曾经做到的那样，婉转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于是莱恩请求麦迪文再放一个这个类似大招，来挽救这座危在旦夕的城市。麦迪文面对好友的请求有些害怕，但又有些兴奋。那些凶残巨魔在被麦迪文的魔法轰击后，喊杀声变成了痛苦的哀嚎。麦迪文很享受敌人在痛苦中死去的过程，最终只有少数巨魔逃离了魔法的轰击。暴风城啊，依旧如磐石一般屹立在艾尔文森林。莱恩·乌瑞恩继任为暴风城国王，安杜因·洛萨当之无愧地升为军队的最高统帅。麦迪文的大招援助让人们将其视为英雄，但暴风城的民众们不知道这场战争正是由这三位英雄挑起的。 三位好友无法原谅自己的鲁莽而引发的灾难，麦迪文发现自己缺乏控制守护者力量的决心与意志，想到梦境中那个不断催促自己的女人，麦迪文只好尽快前往卡拉赞，以免酿成更大的悲剧。念到这块儿，大家都看到了巨魔之战啊，是吧？秋月浩浩荡荡的向暴风城起来，这块我们三位英雄虽然看似解决了巨魔的进攻，但终究故事就要这样停止吗？我觉得是不的。在此处我们先来听一首巨魔的音乐。 刚刚说到麦迪文受到梦境的困扰， 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故事，守护者的重担。当麦迪文来到卡拉赞才知道，那个梦境中不断催促自己的女人原来是未曾熟识的母亲艾格文。这对母子在相遇之初并没有感人的画面，而是母亲愤怒地责备儿子迟到了，儿子默默地接受母亲的斥责。但在之后的时间中，他们一直在弥补着久未谋面的遗憾。艾格文将自己的守护者经验传授给麦迪文，教会他什么是行事隐秘，还将提瑞斯法会议的变化告诉给麦迪文。比起艾泽拉斯的存亡，他们更关心自己如何永存。艾格文的密友莫洛斯愿意留在麦迪文身边，帮忙照看卡拉赞之塔。在艾格文离开之际，他再三叮嘱麦迪文，除了莫洛斯之外，一定要跟外界保持距离，不要跟其他法师玩，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守护者肩上的重担。麦迪文还向艾格文询问了不断萦绕在自己心头的阴影：“妈妈呀，我总梦见黑暗，是怎么回事？”“孩子，那不过是你肩负的力量与责任所带来的压力。”“没关系，我以前也经常这样。”但艾格文想不到的，那竟然是手下败将萨格拉斯正在一点点扭曲着麦迪文的思想。为了避免提瑞斯法议会的发难，艾格文将一切都交妥当后，忍痛离开了儿子，继续过上了流亡生活。麦迪文则在母亲离开后，潜心研究卡拉赞图书馆中浩瀚无边的知识，更好地承担守护者的重任。提瑞斯法议会在发现麦迪文成为新守护者后，经过一番调查，他们顺利追踪到卡拉赞。此时的他们已经放弃了另选守护者这个念头，因为艾格文教会了他们忍让与接受。强行夺取只会引发灾难。议会最开始礼貌地提出个想见个面，但麦迪文并不理他们，于是议会只好派送学徒这种方式来了解这位新守护者。可新一批到来的学徒们跟麦迪文相处不到一天就全部离开了。麦迪文感到心中的黑暗力量正在扩散，并认为一定是孤单导致了这一切。摩罗斯能理解他的感受，建议他邀请周围地区的人们来卡拉赞赴宴。于是麦迪文当即就在卡拉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人们把酒言欢时的欢乐气氛感染了这位孤独的守护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暴风城周围的贵族把麦迪文的晚会当作是上流社会的专属活动，提瑞斯法会议也派出密探前去参加。最终议会根据密探带回的消息得出一个结论：麦迪文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艾格文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络绎不绝的学徒和宴会充斥着麦迪文的生活，纵然麦迪文不再孤单，但内心的黑暗还是吞噬了他的灵魂每一个角落。在这份无法言喻的烦闷面前，一切的欢乐都不过是昙花一现。 母亲的话语给麦迪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下定决心守护艾泽拉斯。他先是飞快地消化了图书馆中关于恶魔、战略与力量等方面的知识，然后便刻苦研究起艾泽拉斯的丰富历史。上古之战中啊，各个种族共同抗击燃烧军团的故事令麦迪文异常振奋，他认为这场战争是艾泽拉斯的巅峰时刻。而现在艾泽拉斯的各个群族间纷争不断，早就不复当年的万众一心。如果燃烧军团这时再次入侵，艾泽拉斯必遭毁灭。这个迟早会到来的威胁将麦迪文引向了绝望，就如同萨格拉斯堕落前遇到的信念危机一样。麦迪文得出了与萨格拉斯类似的结论：艾泽拉斯已经在根本上出现了缺陷，永远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做出改变，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消灭造成分歧的一切根源，国家、文化乃至王国。要想给饱受折磨的艾泽拉斯带来新的秩序，麦迪文需要一支军队。他用守护者之力冲破了艾泽拉斯的诱导，在物质边界后，在宇宙中开始寻觅起他自己的军队。最终在萨格拉斯的诱导下，麦迪文注意到了德拉诺那些强大而好战的兽人。化身为乌鸦的麦迪文不断在德拉诺观察，他亲眼目睹了兽人打败德莱尼，接着又被燃烧军团所抛弃的全部过程。麦迪文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兽人大军来改变艾泽拉斯的现状，想到能用燃烧军团来 培养的傀儡对付恶魔，他喜不自胜。后来麦迪文把自己最伟大的发现和魔法心得写成了麦迪文之书。黑手不断向古尔丹施压，要他去挽救兽人，但古尔丹能有什么办法呀？他也很绝望。正当黑手马上就要因失去耐心而干掉古尔丹的时候，麦迪文的出现给了古尔丹和暗影议会带来了一条出路。面对这个头戴兜帽的不速之客，古尔丹集中全身的邪能之力轰向对方，都被对方反弹了回来。麦迪文认为，对于古尔丹这种把全族出卖给燃烧军团的败类，没必要心慈手软。尽管他的做法令古尔丹怀恨在心，但麦迪文根本就不在乎。狮子会在意绵羊的恨意吗？他向兽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丰富物产的全新世界，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道庞大的魔法传送门，以通向那个等着兽人前去征服的新世界。古尔丹察觉到了麦迪文身上的邪恶气息，或许基尔加丹的消失是因为燃烧军团派了一位新使者来为自己指明方向。麦迪文以为自己找到了消灭燃烧军团的军队，但他殊不知这是在伤害自己守护的那个世界。麦迪文给兽人带来了出路，但无力不起早的古尔丹仍然开口询问，我能有什么好处啊？麦迪文将萨格拉斯之墓的事情告诉给古尔丹，并承诺说，只要部落征服艾泽拉斯，就让古尔丹获得登峰造极的力量。后来古尔丹将自己的办法告诉给黑手，暂时保住了小命。古尔丹在地狱火半岛的东部找到了多拉诺星球魔法能量线的交汇点，他与黑手命令兽人在那里搭建起石门框架，并对其施以魔法，连接艾泽拉斯与德拉诺的黑暗之门由此诞生。麦迪文常常前往德拉诺工地的行为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我们去你家参加 party 啊，结果你这个主人不在家合适吗？最终麦迪文频繁外出的消息传到了提议司法议会的耳中，议员成员们认为他操情过滥的糜烂生活配不上守护者的身份，于是议会命令那些经验丰富的法师代为监管这个世界，直到出现一位正式的守护者。麦迪文在提瑞司法议会的眼里一直是个谜，如果他不爱物质生活，那他喜欢什么？他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于是一些肯瑞特的法师带着问题潜入了卡拉赞，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麦迪文知道提瑞司法议会永远不会认同自己的拯救计划，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制止他们的干预。四名提瑞司法议会成员都在一周内相继死去，麦迪文在这段时间一直都在 happy party， 似乎也没有行凶的时间。提瑞司法议会想不到麦迪文已经堕落到谋杀法师的地步，最终议会暂时终止了对卡拉赞的监视，全力去追查凶手，而麦迪文终于又可以安心前往德拉诺的工地。听到这块，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TBC 外边黑暗之门的建造，以及我们看的电影《魔兽》中古尔丹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好，此处我们欣赏一段音乐。 哎呀，秋月，你看咱俩也其实读了不少的故事啊。 嗯， 不知道咱们上半时呢还剩个几分钟，咱给大家稍微盘点一下《魔兽》那部电影，你看过吗？ 看了。 你是不是当时不太明白什么这些兽人架起这个门啊，或者其他那些是什么用处啊？ 对，因为我之前呢并没有了解过《魔兽》这个游戏，我是就是纯是属于空白的去看。这个魔兽这部电影，但是看完之后它这个画面还有剧情倒是挺吸引我，它是分了几个部落， 对， 这个有部落，有人族，兽族，我就记住了一句台词， 嗯， 光明涌现黑暗，黑暗 源自光 明， 哎，好像说反了，啊，就对，不是，就是 黑暗涌现光明，光明源自黑暗， 对对对，就是麦迪文觉醒的那一刹那， 对， 在卡拉萨塔顶，而且我觉得他的施救啊什么，而且国王救国王的时候，国王进去杀敌那部片真的特别热血， 而且就是国王那个牺牲的那种大无畏精神，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特别的让人感染，受那个鼓舞。 没错，其实你看《魔兽》这部电影，当时票房也是非常不错，但是你能看出来，咱们吴彦祖在里边扮演了一个角色， 古尔丹。一个完全看不出他是吴彦祖的角色，那个， 对，他从身材和脸面上，很多人看完之后，哎，说吴彦祖在里边演了个什么呀，都看不出来。 古尔丹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角色， 对，是个反派一号嘛，反一号，嗯， 对， 当时你记得他去屠杀暴风城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触，就是他们兽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两边人，你记不记得在一闪电中他儿子被隔到了闪电墙的那边那一幕，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呢，我就是就特别的希望那个正义的力量赶紧来那个就是 拯救一下， 哎，对对对，拯救一下，就一直在着急，就跟着那个，哎呀，快点，然后最后 剧情着急嘛， 对，哎，最后好像是那个国王一举杀了那个坏的是吧？ 没有，国王被杀死了，国王不是被那女兽人杀死了？ 哦， 对吧？ 对 吧？然后拿着那个匕首， 对对 对， 玫瑰与鲜血，哇塞！然后最后关键是人类还没有就是说认为那个女兽人是这个凶手， 嗯， 都相信了国王的话，莱恩国王，然后一举进攻。然后与他们进行，哎呀，这个电影挺好看的啊！这么去看， 当时的那个误会和那个冲突， 对，当时误会和冲突就全解开了。 嗯，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好的文化没有国界，就是这些电影大家看起来非常过瘾啊。嗯，好了，我觉得上半时段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这样。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您现在听到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魔兽专场啊，这个故事讲述。 没错，那不知道大家听上半场有没有觉得很过瘾呢？那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玩游戏的男朋友哦，女朋友，你会怎么办啊？大家可以发来自己的观点到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 好了，那接下来秋月将会为大家带来上一篇章的续写啊，黑暗之门。 随着黑暗之门的渐渐成型，古尔丹敦促黑手在兽人间发起模拟战斗，以此调动每一位斗士的积极性，为入侵艾泽拉斯做好准备。杜隆坦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在亵渎传统，并开始站起来反对古尔丹滥用邪能魔法。大多数氏族非但不支持杜隆坦，还将他的行为视作背叛和懦弱。古尔丹眼下没有精力去收拾杜隆坦，他 他不断提醒兽人，只有征服艾泽拉斯才是唯一的出路。谁都不可否认的是，德拉诺正处于垂死边缘的事实，如果不去寻找新的家园，所有人都将为之陪葬。想要打开连接两个世界的传送门，需要消耗惊人的力量，就算古尔丹和麦迪文合力施法都不足以完成仪式。于是众多德莱尼囚犯被带到了黑暗之门旁边，古尔丹汲取了他们的全部精华，以亲近守护者之力的麦迪文成功打开了黑暗之门。古尔丹和兽人们第一次看清了丰饶的艾泽拉斯，黑手最为信任的斥候穿越黑暗之门，在黑色沼泽建立起营地，随行的几名术士在艾泽拉斯也建造起一道魔法石门，使这两道连接两个世界的门能够长久开启。可不论麦迪文多么行事隐秘，传送门打开的一刹那，所释放出的能量还是惊动了星球上所有与魔法息息相关的生物，但只有艾格文一人将其识破。当他来到黑暗之门，看见那些在此安营扎寨的绿皮怪物后，艾格文惊恐地发现帮助这些生物的正是儿子麦迪文。怀着沉重的心情，艾格文启程去阻止已经成为燃烧军团帮凶的麦迪文。在蓝龙好友阿卡纳苟斯的陪同下，艾格文来到了即将展开盛大宴会的卡拉赞。他心平气和地劝说麦迪文放弃守护者的力量与责任，但回答他的不是儿子麦迪文，而是燃烧军团的首领萨格拉斯。对艾迪文坦言自己抑制了艾迪文的思想和记忆，操纵着他的一切行动。麦迪文曾提到过的黑暗与艾格文担任守护者时感受到的黑暗同出一源，自己多年前被击败后就藏进了艾格文的脑海中，当艾迪文出生后就开始悄悄地扭曲着艾迪文。萨格拉斯的话仿佛当头棒喝一般打击着艾格文，原来自己当年的胜利不过是假象，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竟然沦为了军团的奴隶。但艾格文没有被这一切打垮，心中的愤怒要他此时此刻就击败塞格拉斯，哪怕搭上儿子的性命也在所不辞。艾格文与萨格拉斯再次展开撼天动地的战斗，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被吓得抱头乱窜，说好的宴会怎么打起架了，还这么吓人。当萨格拉斯用法术令艾格文无法行动时，蓝龙阿卡嫩苟斯也加入了战局，可他根本不是对手。狂野的烈焰将蓝龙烧得只剩骨架，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夜之眼。看着蓝龙挚友死在自己面前，艾格文怒意更盛，强行挣脱了萨格拉斯的控制法术。艾格文凭借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渐渐地在战斗中占据上风。在这逆境之中，萨格拉斯展示出了自己为达目标的决心与手段，他以在场数百名人类宾客的生命精华作为杀死艾格文的力量源泉。但最终在艾迪文的本能抗拒下，艾格文只是被扔出了卡拉赞，并未被杀死，全艾泽拉斯都感应不到他的下落。这场浩劫结束之后，麦迪文只记得自己跟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自己被萨格拉斯控制的事情全无印象。上次害死了父亲，这次害死了众多人类宾客，麦迪文开始担心自己再一次会陷入昏迷。浩劫中唯一的幸存者莫洛斯在亲眼目睹这些惨状之后变得疯疯癫癫，尽管麦迪文试图用消除记忆的方式来让莫洛斯好受一点，但莫洛斯永远都不会变成以前的样子了。从此卡拉赞这座高塔变得阴森黑暗，而众多人类亡魂在殿堂内继续着当时的盛宴。 好，故事讲到这儿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再给大家做个小的结语哈。其实在最近的近期的 WOW 7.3 设计师访谈中呢，谈到了访谈师啊，就设计师啊，觉得这个巨龙很酷。大灾变的故事结局呢并不会结束这个巨龙的故事线，那么呢我们不妨呢来聊聊那个有可能和玩家一同前往阿古斯的黑龙，就是拉西奥。那萨格拉斯式的信念危机呢在黑龙王子拉西奥身上也出现过，作为一只被进化的黑龙啊，它不同于那些被上古之神腐蚀的这个堕落同胞，拉西奥呢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艾泽拉斯的未来，但部落和联盟间无休止的战斗却令他充满这个担忧。所以拉西奥为了让艾泽拉斯两大阵营统一，他促进双方正面交锋，黑龙的承诺呢不只对你一个，还有你的敌人。 他将筹码压在胜者一方，准备与其一同守护艾泽拉斯。后来拉西奥与玩家一同接受了四天神的祝福，那也就是玉龙和雪诺对他说了几乎相同的话语：智慧和力量若是没有远见的指引，只会制造出无序的混乱和毁灭。赤精则告诫他不要把希望当成无法想象的虚幻未来，只有秉持希望而活，才可创造出梦想的未来。怒躁呢，让他明白了力量与坚韧的区别，力量源于外在的锻炼，而坚韧则来源于内心。尽管玩家和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但他还是对玩家有所保留。最终决战奥格瑞玛的结局令他无法理解为何瓦里安不愿彻底消灭波洛。拉西奥身上的狡诈和无情都是为了实现守护艾泽拉斯的崇高理想，这或许和净化他的泰坦遗器有关。守护巨龙的本能没准在那个时候就印刻在他的脑海之中。从 5.4 版本之后啊，拉西奥几乎就消失在玩家的视线里了。也许啊，咱们预测一下，会在 7.3 的版本中，他会带着当初的承诺重新和玩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将和我们一同拯救我们心目中的艾泽拉斯。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 嗯，那我们这个不知道讲故事的这种感觉，给大家介绍背景，大家有没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啊？ 嗯， 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模式，欢迎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中给我反映，这样我每期啊都会给大家做出你们喜欢的节目。不知道刚才那个话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女朋友或者爱玩游戏的男朋友是吧，你对这个感觉如何？秋月，你对此感觉如何？ 我觉得广大网友的回答应该是这样，我得先有个男朋友女朋友， 对， 别管他会玩什么 啊，就是会玩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有个男女朋友就行，是这意思吗？ 给我玩玩呀，对吧，给我个男女朋友，先让我玩玩呗。 哎呀，我跟你说，你们那就不知道其害啊。如果要是说啊，咱就换退一万步来讲，如果要是说你的女朋友玩游戏天天就扎在那块十几个小时，每次你看见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中间开始喊来杀杀上上上上来组团组团，哎呀打他打他打他们， 这怎么就女朋友了吗？这一般不都是男朋友这样吗？ 那作为我来讲是吧，如果我女朋友要是玩游戏，我就觉得很悲惨这件事情、嗯、不知道秋月，如果你觉得你男朋友会玩游戏这件事情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这个、就 是、你是觉得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说不方便，还是其实你觉得也挺好？ 我觉得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复杂的心理、嗯、 好好你简单说 一 下。 有 一 个名词叫做游戏寡妇、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就是说这个男朋友沉迷游戏，然后就相当于是女朋友像守了活寡一样，然后天天比如说买了一件衣服，哎呀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然后男朋友说啊还可以，哎这边身上，哎什么了，装备哎不行然后就、啊、就一脸懵，一脸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就很无奈你知道吗？然后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你跟他表示在这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啊，或者怎么怎么，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小心切了个手了，男朋友啊你要变重，哎这边快冲左边走路、嗯、然后完全就感觉到他的关心和爱护 啊，就是说他全身心炸在游戏上啊，就是因为这样得不到陪伴，所以你就觉得他玩游戏不对。 他的一切都跟你是，就是你像是一个局外人，你有什么事跟他交流，或者哎今天怎么，他说啊是吗，啊行好不错。 哎呀、 啊、 那你没交男朋友没交女朋友之前俩人不搭帮过日子也照常过吗？为什么没有陪伴你就觉得他玩游戏这件事是错的？ 两个人在一块不就是陪伴吗？那你说 那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陪伴， 你就坐在那儿你对着电脑，那和我自己有什么区别 啊？就是你觉得如果你男朋友对着电脑跟你自己没什么区别？ 嗯 啊， 因为没有交流，人和人在一起是需要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一起看一个电影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个电视剧啊，这哎你看这个。 那你觉得一天中、 啊、 你的男朋友得什么时间有个人空间呢？就是他如果拿个人时间来玩游戏， 我是允许他有个人空间的，但我觉得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吧。 就是人一天24小时，只有两个小时才能有私人空间。 因为刨去时间，我们都还要上班啊，他要上班啊，我们本来在一段时间可能回来也就待4-5个小时就要睡觉了，对吧？那在睡觉前总得在这个看看电视啊，聊聊天啊，对吧？而且我也希望他能够自己读读书啊，有点这种高雅的爱好。我是一个高雅的人 啊，是这样。我是觉得呢，如果我女朋友玩游戏呢，我先看看这游戏好不好玩啊。如果要好玩呢，我就入坑跟她一块玩。 这就是男女思维的这个区别。 如果她不好玩啊，就让她先玩了吧，反正各种坑，各种占她网速，派的下电影，电视开个下载电视。 你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嫌女朋友玩游戏烧钱的那种？ 不会啊，你看我 玩游戏花钱，你会觉得 我太正常了。只要这游戏我认为值得花。 任何游戏吗？ 对对对， 我前一阵玩一个咖啡店的游戏，你知道吗？然后它必须 什么游戏？ 就叫 My Cafe 啊、 哦。然后它就是玩到一定程度需要那种配料啊，才能完成新的食谱， 配料 才能满足 顾客的要求。这是模拟咖啡店吗？ 哎，对对，就是小时候那种经营类游戏、哦。然后它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更新级别之后，你得到一定等级之后才能买那个原料。可、是你没有那个原料，你就没法配那个新的食谱，没有那个新的食谱，就是不能制造新的咖啡、哦，你就不能满足你的顾客。 哇，这么复杂， 顾客就会少，你就挣不了钱、然后他们就不来你的商店或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留住顾客，你就必须得有那个，必须有那个新食谱，就必须得充钱。对吗？然后呢我就很无奈，我就觉得可是玩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为了娱乐啊，占用时间为什么还要充钱呢？ 那你问我 这个时候、我问了我男朋友，充啊为什么不充？他说你都玩上 这个游戏了。你男朋友太无脑了，我跟你说，说实话咱们还是建立健康游戏啊。就是我认为这种小游戏没必要，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是那种月卡，你不充钱连一分钟都玩不了，是吧？就是那种交月租，比如一个月20块钱、30块钱。 那我觉得要是女生的话，就是她不玩了，我换一个不花钱的玩。 她没有不花钱，她比如说都花钱，要交点卡。你不充这个点卡呢，那就等于是吧？你进不了游戏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月，比如说看个人经济水平吧，我觉得在上面以我来说花个100啊、200，就相当于喝几瓶饮料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比例还是可以接受，就是适度的有一些经济上的投入。 没错，哎呀、反正这个我感觉啊，现在你比如说很多人玩这个手游很过，我觉得手游就是比较花费时间。 对， 因为你看你拿手机在那儿，碎片化时间它很快就过去了，你意识不到。 嗯， 对吧？ 就比如说等人啊，或者是排队等饭的时候啊，或者在家躺在那儿看电视剧，我都可以随时的手机上打开一下。不过我最近还真的不是很黏这个手机游戏的， 对， 一般都是就是靠看剧啊、追综艺啊这些来打发时间。 就是你看，一般其实你认为等的时间玩把手游，你以为等的时间就刚好，其实它不能随时结束，它往往都会长于你预期的那个时间。 嗯，玩着玩 这个时候就有点耽误事儿。 而且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把输了，或者是发挥不好，或者是因为队友坑输了，哎，不行，再开一把，就这种心情就会让你1、2、3、3、2、再，就是无休止。 好，我明白。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也不要太心急啊，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啊，舒缓一下心情。 有些时候，你怀念。 是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挥手向人家飞，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如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容颜，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着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曲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欢迎回来。 嗯，你看咱们北京最近两天这气温够高的吧？可以说全国上下都挺高的。 祝福以后真的这现在就出去之后没法待，真的是为在些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啊， 一把 哈点个赞啊， 对，点个赞。哎，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不妨给大家介绍几种，如果咱们这个这么热天宅在家里，都适合干些什么活动？ 那 或者说不宅在家里， 生活的第一就是玩游戏。 不，就说咱们适合干些什么活动？在这么个三伏天里，我认为第一点就是去游泳池，对吧？去那种什么，比如说咱北京的水立方， 这不还不是在家吗？ 就是不局限于宅在家 啊， 室内的，没听 吧？嗯，那女生来说呢，我觉得推荐的就是逛商场。 嗯， 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哎，这个洗漱一下，大早上10点多就扎到商场，然后中午在那吃个饭，下午逛累了看个电影，然后出来之后再逛逛街买买买，然后到点又累了，找一个咖啡店喝个下午茶拍拍照，对吧？和闺蜜一起聊聊天，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周六周日啊，可以。 秋月这个我不推荐， 太费钱了，你说一天还得吃饭，还得买衣服， 逛啊，一顿饭钱 那也不行啊，在外边喝咖啡多贵啊。我认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啊，咱有事儿也别出去了。比如说有时候放假是吧，在家宅在家，这么的热的天儿，您就开好空调是吧，裹个被子，喝个雪碧和可乐，在家打开那个电视啊。现在咱网络这么发达，你想看哪个电影看哪个是吧，正版要付费什么，你就啪买一个电影在家看大片是吧，听音乐。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不限于在家，只要是室内我才推荐商场，你要是在室内我当然推荐在家，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宅女。 不是他花钱啊，咱就推荐点不花钱的地方。 有人在家里也不少花钱，比如说网购啊网游啊， 给你家网掐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咱们这种清凉的避暑是吧，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气温不是很高的话，咱们在夏天可以去那个公园里边，在那个树荫底下还是可以的，大家注意防暑就好，在树荫底下防暑防晒啊，带个椅子小马扇一坐，弄个铺上啊，这扇着扇着我感觉这感觉还是不错的，买个冰镇饮料喝着。 您再低溜一鸟 啊，那六个鸟拿个核桃啊，就听我的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碎花让让君 我。不是那那么热，我干嘛非要出去啊？我在家待着。 心静自然凉，哎，咱没听说过换空气吗？是吧？这么大好的河山，这么大好的北京，咱不得出去看看是吧？ 嗯， 对吧？所以 大家下下象棋，晒晒太阳，侃侃大天 儿。对，聊聊天儿嘛，然后舒缓一下心情。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反正组织一些活动。你比如现在年轻人，很多人去什么狼人杀。 哎，对，这桌游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推荐的。 你看又避暑， 又是室内， 是吧？ 嗯， 又不贵，其实一个人好像就二三十门票，是吧？还三五十啊，反正。 所以这个娱乐游戏啊，一直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尤其是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和朋友聚一聚，找一个这个空调凉快的、环境好的、干干净净的，然后适合聊天、安静一些的，玩玩游戏，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你看，我跟你说，咱们很多人也不怕热。您看那夏天，经常是那个边上烤串店啊，还光着膀子撸串是吧？ 撸串这个事儿， 就是，然后 讲 喝酒 一个氛围了，对吧？尤其只有在夏日，北京的夏天，哎，咱们去撸串这个呢才有点这个风味。你冬天就没。 但是你看人不怕热呀，假如那么热的天在外边吃喝光膀子，对吧？就，但是咱也提倡啊，大家还是文明用餐。所以我在这儿说这话，其实也是这意思。咱有时候在那个路边上，咱也别咔嚓咔嚓就全脱了。不合适，真的。这夏天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不至于那样。 肉串没烤吧，自己烤着了。 人家远处像我这种近视一看，哎呦，这么大羊腰子，这不这不合适的，这个是吧？所以咱这个就是说，平常咱还是注意形象，是吧？ 嗯 啊，咱这去撸串什么？哎，现在其实很多人在那个，我看好像用一些那个电烤炉啊，在家一些烤肉，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大家非要去撸串才能感受那种风味。比如说那些烤羊肉啊什么的，你在烤箱里也不错，其实风味。 对， 是吧？其实那些在家里，而且你还省得出去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北京，你看平常啊也比较人多车多啊，你出去一趟这个时间成本也是挺高的。有时候你出去吃顿饭， 那有时候要是朋友聚会人 来家里聚啊， 你收拾 什么别的地方啊？ 你烤，你收拾， 这不是有某某外卖吗？直接来收拾，连带锅都走是吧？您何必呢？是吧？ 那您的某某外卖回头推荐给我。 对，所以咱们就是回头啊，但是下期做一期美食饭是吧？可以。 嗯， 好了，那咱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聊到这儿了。这个反正故事呢也给大家讲了，音乐也给大家设放了啊。这到后来呢，也如果你要喜欢我们今天的这种模式啊，这种讲故事背景的这种模式，也欢迎在微博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中给我们留言互动。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后边的节目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是许可， 我是秋月。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喽， 下次见。